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诗诗。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元恒，我与你不同，你谦谦君子，我粗人莽夫。你能行圣人道，我做不到。我是听云顺则孝，败则恼，一切听凭心意，世间万事都抵不过我高兴三字。 颜渊恒看他这般自私，一颗心跳得越发失序。 抱歉，是我不晓军中之事，唐突了。 渊恒，你与我之间莫谈唐突二字。 那白马少年握紧缰绳，坦坦荡荡的。 我驰骋天地，只愿保你高坐庙堂，做一世圣人。 说吧，他一抖缰绳。 这 白马受令扬蹄驰突，激起了一团朦胧烟尘。颜渊恒没有听过一个人能将驾字说得这般潇洒。他望着石庭云御马一路疾驰至前军处，扬声说了些什么，远远隔着也听不大分明，但颜渊恒想他一定是去通报喜事的。果不其然，前军响起一阵欢呼，战马一有所感，数声马嘶喝着欢呼而起。而在一片喜悦的喧嚷中，颜渊恒的目光始终追随着石庭云的白马银盔与银盔上的一抹耀眼的白鹰。在一片欢喜声中，楚子林着实难掩烦躁。晚上安营后，他借口替阿叔为公子师熬养胃安神的药，蹲在小炉前凝眉沉思。裴崇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他心中清楚，正因为清楚，他才烦躁至此，甚至忍不住想起了过去之事。楚子林12岁时，拿着靠典当家中杂物换来的盘缠，一路走至望城。在路上，他每日每夜都在想自己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去南疆寻亲，一块玉佩又怎么能做得了数呢？谁知道南疆王还记不记得这块玉佩？谁知道他是不是从死人身上摸金，妄图冒名顶替皇子之尊的小毛贼呢？倘若想踏上本属于他的青云路，就必须建立有利于南疆的功勋，且得是大功勋。彼时楚子林虽比一般质子早熟缜密许多，但论起天真的恶毒，却不输给任何人。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沿路的州县北府军都设有招兵站，楚子林打听清楚后，挑了一个偏僻小县的兵站，向招兵的说自己家里遭了土匪，他逃过一命，父母却都不幸暴亡，他无处可去，想参军剿匪为父报仇。招兵的打量了他一下，有些为难又有些同情。一名十岁的稚童扒着招兵的小桌不放，说着想要复仇的幼稚话。招兵的抵挡不住，心软了些，转身去了营内，看样子是去找本地主官商议的。楚子林等在营外，满以为自己已经成功，谁想不多时，一道训斥声便自远而近的传来。那招兵的灰头土脸的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看打扮也的确是主管招兵的主官。那人黑壮的像是一堵塔，他低头看了看楚子林，粗声道： 是你要参军入伍？ 楚子林忍住心中害怕，点一点头。 你爹娘是被哪股土匪杀的？ 楚子林来前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向住店的小二打听了这附近哪座山头上有土匪。他颤颤巍巍地报出大连山的山名， 仰头看向那座黑塔，眼中噙泪，试图让他产生一点点同情。谁想下一瞬，他便被一只蒲扇似的大手狠狠推开，随着他跌倒在地，一只简陋的小布袋扔在他身上。黑塔式的军官冷冷看着他， 小子连推一下都站不稳，你还去杀人？滚滚滚，别不自量力，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掺和。你往东走，找个好宅院去做工，那才是你该干的事儿。 周围的人群里传来善意的哄笑，楚子林满面通红，忍着屈辱起身，攥紧了布袋。他摸得出来，这里面是足足三日的干粮，底部硬邦邦的，还有几块碎银两。食物和银两混在一起，想也知道有多脏。而他还要道谢。他屈辱的起身，满身灰尘的提着布袋往东走去。走到无人处，楚子林压抑的情绪才得以爆发出来。他抡起布袋，狠狠砸向一侧的柳树，直到把那干粮砸得四分五裂，才扔下那肮脏的小布袋，愤怒而去。半月后，他在一个小面铺里听桌旁的旅人说，大连山的土匪被北府军剿灭了。他只觉得这个地名耳熟，听过也便罢了，并未往心里去。大约是在两年前，他在北府军里巧遇了那黑塔式的莽汉，他总算是从那穷乡僻壤调任到了主营，但不过是个在定远城内的小小副官，每日惯常的入帐议事都轮不到他，有的时候还得做执戟郎中的活计。而他则能跟随着公子一同起居，颇受公子与将军重视，甚至有资格旁听驿站。莽汉早已不认识自己，在自己路过他时，他甚至还要对自己行礼，这让楚子林从心里泛起了一股由衷的快意。楚子林很庆幸当初自己没有从军，从军须得从底层向上爬起，一路不知要打多少硬仗，若没有在将军府中的积淀，刀枪无眼，他或许也有可能死在哪次剿匪的小仗中，一生志愿难平。回想自己走来的一路，楚子林长出一口气，他抚着腰间佩饰，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态是有些异样了。他楚子林这半生虽然不算顺风顺水，但也还算走运，这一计未成，反倒让北府军夺了陪城，想必那位文官大人闻讯也必震怒。想到这里，楚子林略有头疼，自己蛰伏多年仍无实绩，好容易以情报博得了南疆人的信任，信誓旦旦满怀信心地出拳一击，却一拳打在了棉花里。楚子林想也知道，那个名叫艾莎的文官会是怎样一副苛责挑剔的嘴脸。自己早在几年前与他结下同盟后，便与他约定，只去信不回信，以免引起公子怀疑。以防万一，今日带公子睡下，他最好还是跟艾莎去信联络一下，说明一下情况为好。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帐子被掀开了一条缝，池小池的半张脸在缝隙中一闪而过。帐内，池小池放了帘子，轻手轻脚地走到软榻前，坐在了脚踏处。龙影卧在榻上，手里仍捧着一本书。这几天来，两个人总保持着一点微妙的距离。龙影翻了一页书， 愁着呢。 龙影一开枪，池小池就悄悄把刚翘起来的二郎腿放了下去。 愁着呢。 一谈起任务，池小池的神态就自然和放松了许多。 你说一条毒蛇在地里盘了七八年，为的就是等个时机一口咬死人，结果好容易等到机会，卯足力气一口毒吐出来，半天没见到人道，一探头，妈的，人呢？ 你还有意吓唬他？明明是一封无字的信，你看了那么久。 石金红要告诉石庭云的信息已由信使转达，那封信内实际上空无一字。